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4回，且不提齐国侯府众人是如何做着占尽便宜的美梦，单说谢之方这边，自达和姐姐通过口风便暗中筹谋布置起来。若是按姐姐的意思将婚事悄悄退了，齐倾城那厮肯不肯放过嘴边的肥肉暂且不提，但两边的长辈便不好应付了。不说出个正当理由，别人难免觉得是他们谢家眼高于顶，亦或恶意猜测姐姐是否有什么隐疾，于名声大有妨碍。可若将齐星城坐下的龌龊事体摊在明面上说，不止齐国侯府颜面无光，就连谢之真也难免被那些个羡慕嫉妒他的世家小姐们暗中耻笑。还没进门，夫君便离心如此，是件多么光彩的事吗？世道总是对女子更苛刻些，由不得她不谨言慎行，深思熟虑。也因此，这退婚之事不能由他们谢家开口，须得让齐国侯府亲自上门央求。错处也得由齐星城一力承担，若是敢见半点泥心思到姐姐身上，他就心疼死了。思来想去，谢之方来了一招祸水东引，将宁王殿下一母同胞的嫡亲妹妹，生性骄横跋扈的乐安公主，定为倒霉的替罪羊。细究前尘，这乐安公主还和他结过一段孽缘呢。前世里，谢之方位极人臣后，仗着自己比别人聪明，极爱卖弄才学，更自诩天文地理无一不精，好死不死的和女扮男装的乐安公主在才子宴上打过擂台，杀得对方铩羽而归，更杀出了个大麻烦。乐安公主正直韶华，有沉鱼落雁之貌，又是陛下和丽贵妃的掌上明珠，想要求娶她的勋贵簪缨犹如过江之鲫。可她全然不放在眼里，却对谢之方这个才貌双全、文武兼济的长安新贵情根深重。彼时的谢之方踌躇满志、野心勃勃，又好往那花街柳巷里去，哪有心思迎一位姑奶奶供在家里啊？当即避之唯恐不及，硬顶着抗旨不遵的罪过，死咬着牙也没肯答应这桩婚事。自那以后，乐安公主便对他因爱生恨，听说时常在宫殿里扎小人、念恶咒，又对长安诸位名门淑女放出狠话，勒令他们不许与谢家结亲，颇有想让他孤独一生的架势。谢之方倒乐得自在，照旧在宁王殿下跟前效力，顺风顺水，显赫一时。一边是外表与谈吐颇具欺骗性的花花公子，一边是满心想寻个天下第一才子做夫君的刁蛮公主，堪称绝世怨偶。谢之方做媒做上了瘾，自觉这两个人实在不能更般配了，忙不迭做局引二人入湖。不日，宫中放出风声，言说太子殿下即将亲自开设才子宴，请翰林鸿儒讲学，邀长安才子共赴宴，考吟诗作赋，论诸子百家，席间表现优异者，不仅可获太子殿下赏赐的宝物，更有机会被他引荐给陛下，从此一步登天。齐倾城将来是要袭爵的，因此并不将功名恩宠放在心上，再加上这阵子柳莲儿的身子一直不大爽利，因此本不想去的。不成想疏远了多日的谢之方竟亲自来邀，更是主动放下身段，说什么之前逼迫他驱逐通房一事是自己钻了牛角尖，请他不要放在心上。看在谢之真的面子上，齐倾城自然愿意冰释前嫌，和谢之方重归于好，携手同行。太子与宁王殿下分属两派，乐安公主必然向着嫡亲的胞兄，因此虽然对着才子宴心痒难耐，却不好露面， 只叫身边服侍的宫女们频繁走动，通报其盛况。公主戴着满头金玉，穿着华丽的宫装，站在廊下心不在焉的赏菊。忽听宫女小桃来报： 公主，那齐国侯府的齐公子果真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不止对出了梁老先生出的千古绝对，在随后的辩论赛中更将一众学子变得哑口无言。 乐安公主动了动耳朵，却不大相信，问： 这世上真有这般才学出众之人？怎么我从未听我母妃与哥哥提起过呀？你这小蹄子该不会是诓我的吧？ 公主有所不知，齐国侯府的大姑娘和那位自幼便定了婚约，跟咱们原不是一路人，因此上任他如何博古通今，满腹经纶，也入不了咱们娘娘的法眼，自然无人和公主说起。 你这么说我倒有些好奇了。 乐安公主眼珠子转了转，命身边服侍的小太监去取套干净的太监服，将钗环卸下，乔装打扮一番，打算照旧从墙头跃下去验一验这位齐公子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。小桃等人因为这位祖宗的肆意妄行吃过不少亏，挨过不少板子，这会儿哪里肯放，在梯子底下死死拽着公主殿下的靴子，央求她下来。乐安公主被扯得恼了，抬脚狠狠踹向娇嫩的手，骂道： 哎呀，吃里扒外的狗奴才，还不快放手，惹急了我，不等母妃过问，我先砍了你们的胳膊。 众人皆惧怕地松开手，乐安公主半边身子掉在外面，冷不防重心前倾，一头便往墙外栽了下去。却说谢之芳正拉着齐星城在殿外的公道上乱逛，笑嘻嘻地恭维了他好多句，只说得齐星城面色赧然，连道不敢。 方才那个对子，若不是你提示我，我也答不上来。 齐星城想起太子殿下目光中流露出的欣赏，颇为感念谢之芳出手相助，又有些疑惑： 明堂，你的才学并不亚于我，方才为何自己不答？ 谢之芳嘴上一味和他打哈哈，心里却道： 志不在此，志不在此。 开玩笑，我对那位姑奶奶可没半点兴趣。 正说着，他眼尖的看见乐安公主出现在墙头，也是老天帮忙，公主下一刻便花容失色的从高墙上跌下。他故作无意的撞了齐星城一把，正好让对方垫在了公主身下。一对少年男女叠在一处，肩挨着肩，腿挨着腿。乐安公主半撑着坐起身，长发从帽子里滑落，披泄了满肩，和身下温文尔雅的俊公子对视了一眼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他生的样貌还不错，也就比谢之真差个两三分，不说话不骂人的时候，倒真有几分绝世佳人的风姿。齐倾城神色不由温柔了些许，小心将他扶起，柔声问他是哪个宫里的宫女，又体贴地提醒他快些回去，不要在外面贪玩闯祸，免得挨骂。眼看两人你一搭我一搭，相谈甚欢，谢之芳功成身退，悄无声息地折进小路往宫外去了。过得四五日，宫里降下一道圣旨，招齐倾城为驸马，赏乐安公主，责令今年年底完婚。听完圣旨的齐家众人犹如一道惊雷砸在颅顶，面面相觑，惊疑不定。而肚子已经微微凸起的柳莲儿则直接昏厥在了地上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